绕着你，心与动身灿烂无比，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岁月在水悄悄地流，像那星辰永久永久，像那星辰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情变得争吵吵，因为我爱的人心不见了，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？ 过来又回

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一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。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。踏着沉重的脚步，回乡路是那么的漫长，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。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家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我已厌倦漂泊，我已是满怀疲惫，眼里是酸楚的泪，那故乡的抹去创痕，我曾经豪情万丈，归来却空空的行囊，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。 抚平创伤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，只因那声音匆匆不语的胶着， 像是人世间的错，我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查那阴阳的交流， 来来去难去，说实在的人是要分一分，去难去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 本应属于你的心，他依然护紧我胸口，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 来来去难去，说实在的人是要 分一分，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 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，实在的人是要分一分，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 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，滚滚红尘里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小子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不欢更何当， 来来来，喝完了这杯再说吧，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，观点重庆白玉杯，明清平之余，牢牢扶君怀，几 一样笑语边头，和日君在，喝完了这杯静静的小醉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不欢更何待？ 再喝一杯，干吧， 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网站消息，2016年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27.7亿人，同比增长11.2%，其中动车组发送14.43亿人次，占比超过52%。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获悉，2017年计划实施近30次航天发射任务，或将刷新中国年发射纪录。即日起，北京市失独老人可申请免费安装100兆家庭宽带。安装宽带不仅可以丰富失独老人的文化生活，更重要的是，养老照料中心、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提供的各项服务，可通过宽带进入老人家庭，实现智能化养老，让老人在家中享受养老院的生活。北京市首家解答法律咨询的政府服务平台12348法律咨询综合服务平台正式启用，今后市民可通过电话、网络、微信等多个渠道随时随地提出法律问题，专业律师将在平台上免费解答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爱一个人怎么可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，陪你听晚间的音乐。距离1月13号的易那新年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开始还有八天。今天呢是小寒，小寒大寒，滴水成冰。小寒是一个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的标志。民间历来有小寒胜大寒，常见不稀罕的古谚。很巧，今年的小寒与腊八是同一天，一定要记得喝腊八粥，驱赶一下冬日的寒冷。旧岁已尽暮，新岁将登场。寒冬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听到歌曲《红玫瑰》。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，忽见你被染尽了红，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，在无动于衷。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实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你懂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我的虚荣无恙不同，烂熟透红，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。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旋律是与之风 我们收集所有自驾游的渴望，给每一种渴望安排无数种实现的方向。九六九汽车俱乐部以自驾游为主，拥有专业的自驾策划人才，为广大车友定制各种自驾线路。我们的线路拥有最佳的景观之路、精彩的人文历史、丰富的体验活动，

开车在路上，什么车能跟，什么车不能跟，是很多人开了很多年才搞清楚的事情。认清一些不能跟的车型，将会大大降低出事故的几率以及后续的麻烦事儿。969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：远离空驶的出租车。空驶的出租车要在路上找客人，一旦发现路边有人打车，司机经常会根据第一反应急刹车，甚至连转向灯都不打。如果跟得过近，后车就很容易发生追尾事故。另外，出租车由于常年行驶在道路上，出租车司机通常都有非常丰富的道路经验，因此就算出现剐蹭事故，也多半不是他们的责任。969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：远离外地车。外地司机一般会对所在城市道路不熟，会有意无意的违章，比如闯红灯、闯单行线、逆向行驶、强行变更车道，甚至不看后面有没有车，踩急刹车临时停车问路。还有一些跑长途的司机疲劳驾驶，车开得忽左忽右，跟在后面很危险。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：远离动力差的车。动力较差的车往往在提速或者高速时的相对速度都会慢一些，跟在这样的车后面比较受限制，而且一旦前面急刹车，缺乏经验的你在后面会难以控制住速度，发生追尾的可能性也就很大了。最后还要提醒你，远离豪车与跑车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跟在豪车和跑车后面都是需要特别留意的事情。当然，一旦追尾或者剐蹭，费用极高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就是日常行车来说，豪华车与跑车的加速与制动性能会更好，往往是前面的豪车跑车刹住了，后车却怎么也刹不住。所以如果前车是这些车辆，尽量躲远点，能不跟就不跟了。经典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跟车行为很常见，不跟高危车，文明驾驶，安全上路。 你是我手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Thank you.